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15集，险境丛生。 冬至定了定神，开始整理思路。 我们遇到巨蟒应该是真的，大家都参与了搏斗，而且九死一生。我跟刘清波潜入水中寻找巨蟒的弱点，最后一起来到那个陌生的水潭边，应该也是真的，因为刘清波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能凭空臆想出来的。 但是他走入这个洞穴之后发生的一切，冬至却不敢肯定。 如果是假的，未必没有好处，说明邢乔生很有可能没有死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我又是什么时候跟刘清波走散的？两人明明没有分开过呀。 抓了抓头发，冬至决定不再纠结这个估计连阿基米德也解决不了的难题。他不打算重新回到水潭那里，所以还是继续往前走。拐角之后，果然还是他们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一路上那种悠悠发光的蒲公英随处可见。冬至一开始觉得这些东西很诡异，但现在看久了反而有几分亲切。他还记得进来的时候，大家各自都在旁边石头上做了记号。想及此，冬至打开手机光源一路寻找过去。也不知道是他太粗心，还是这一条路跟刚才不一样，他并没有找到那些记号。路过欧阳隐受伤的地方，冬至特意停了一下，没有发现地面的裂口，也没有发现那只鬼手。 这么说，再往前，那个死掉的日本人应该也不见了。 这个念头刚起，他就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个人靠在墙边。冬至放慢脚步，越来越近，对方似乎听见动静，还动了一下，弄得冬至吓了一跳，差点没蹦开几步。 冬至， 宋局，来。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忙上前把宋志存扶起来。宋志存咳嗽一声，血沿着嘴角蜿蜒而下，他面若金纸，生气虚弱，俨然重伤的模样。冬至想给他抚背顺气，却摸到了一手黏腻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其他人呢？你撑住，我包里还带了一些急救药品。 没用了，不要浪费。我是被巨蟒所伤。 那其他人呢？我去救他们。 我和他们失散了，这里很危险，你马上掉头回去，赶紧回去，能逃一个是一个，不要再回来了啊。 冬至印象中，这位宋副局长不像蒋局长那样喜欢高谈阔论，不像吴局那样成天笑眯眯的让人捉摸不透，也不像龙身似的不苟言笑。他敦厚质朴，平易近人，比起副局长更像是大家的政委和生活委员，婆婆妈妈事无巨细。但眼前的宋副局长虚弱的即将死去，再没有了从前的声若洪钟。冬至心里有些难过，眼眶忍不住湿润。宋志存握住他的手，困难而又竭力地发出声音： 记住，不要往前走，快回去。 我记住了。 冬至只能这样回应道。冬至还记得他对欧阳隐说，希望大家勇往无前，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冬至也记得对方在这次实践前的动员会上说，这次的行程会有一定的死亡率，但很正常，因为这是特管局历年来的传统。 特管局从来不会为了数据好看而培养一些温室里的花朵， 因为他们将来面对的敌人凶残狡猾，只有同样的残酷的实践才能让所有人警醒与成长。可现在他就算回去又能回到哪里呢？冬至根本找不到出路，只能继续往前走。宋志存不至于不清楚这一点，难道他临死前性情大变，神智全无了？想到之前的邢乔生，冬至挣开宋志存的手，慢慢往后退。 宋志存似乎有些疑惑。 你干什么呀你？ 宋局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让叶城陪着欧阳野先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了什么？ 我说让大家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 那头一天呢？我们进特管局的头一天，你又对我们说了什么？ 他紧紧盯着宋志存，不放过对方脸上的任何一点变化。在他紧迫逼人的视线下，对方的脸一点点发生变化。冬至又慢慢后退了几步，宋志存的圆脸一点点变得棱角分明，眉骨耸立，下巴多了点胡渣，发型不知不觉也变成了寸头。冬至提肩一指： 你是谁？ 虽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但对方依旧喘着粗气，看上去很虚弱。他说了句日语，伸手想要抓住冬至的剑，却被冬至避开，一脚把他的手踢开。对方吃痛歪倒一旁，终于换成了生硬的汉语： 别杀我！ 你到底是谁？ 我叫高兆赫，是被英俊先生下来的保镖。 果然是那帮日本人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青铜镜呢？ 我不知道，我跟他们走散了。青铜镜在于先生那里。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于先生？ 冬至皱眉，继续追问：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暗算我？ 不是我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 他涕泪横流，连同鲜血不断地从口中吐出来。身后石壁蓦地伸出几只鬼手，将他紧紧按在墙上。高岛和双眼圆睁，拼命地挣扎： 救我！ 冬至不忍看下去，举剑把几只鬼手斩落，但转眼间却有越来越多的鬼手从地上冒出来，甚至抓向冬至。他摸出一张明光符，口念咒语，掷向地面。呼啦一下，地上燃起一片火光，将几只鬼手燃烧殆尽。鬼手们欺软怕硬，如有意识般的纷纷退却，转而扑向了软的柿子。高岛和被死死地按在墙上，甚至一点点被拖进土壁里面。 救我！ 冬至睁大眼睛，一时不知如何下手。如果一道符丢过去，那肯定连同高岛和都不能幸免。就犹豫了那么几秒，高岛和已经有大半的身体没入墙体，他的表情逐渐呆滞绝望，鲜血从嘴角流下。很快，高岛和整个人都被拖了进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被泥石吞噬了一般，没有留下半点痕迹。而那些鬼手也全都缩了回去，一切重新恢复平静，仿佛高岛和的存在只是假象。冬至不寒而栗，他不相信这一切是幻象，但他找不到更好的解释。等了一会儿，周围静悄悄的，高岛和的出现和消失仿佛一场梦境。不想多停留，冬至继续往前走，前面就是他们之前遇上巨蟒的河流。想要经过这条河，就得从悬崖上走。上次他们在悬崖上遇到了巨蟒，但这一次冬至一个人在悬崖上侧身腾挪，却平安无事。河水湍急，河面宽敞，就像他看过的无数条河流那样平常。可这样的平静里，却又让人觉得莫名的诡异。当他重新走一遍刚才所有人都走过的这条路时，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冬至忽然冒出了一个古怪的想法： 自从我们穿过墓室来到这儿，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怪圈？反反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，周而复始，永无止息。所有人分散开来，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行走，也许偶尔会遇上，也许永远都遇不上。 蓦地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惶恐。如果是龙身，他现在会做什么呢？他会毫不迟疑继续走下去，遇神杀神，遇魔杀魔。自己虽然没有龙身的强大，但总不能连勇气都没有，不然有生之年 还怎么实现拜师和追求的愿望呢？冬至攥紧了拳头，又慢慢松开。他已经快要走到悬崖的尽头，前面又是一个拐角。 走，还是不走？ 仅仅是稍稍犹豫了一下，冬至就迈开步子。前面忽然传来了交谈声，虽然动静很小，却听得出是人类的语言。冬至先是一喜，但踏出的脚步却生生顿住。他闪身躲在拐角的岩石后面。脚步声与交谈声越来越近，对方说的是汉语，但语调又有些生硬，绝对不是李英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腔调。他庆幸自己的谨慎，屏住呼吸，等待来人走近。 怎么还没看到祭坛？ 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，幻觉与现实不断交错，就算是我，难免也会走岔。 这个声调有点古怪，分不清男女，还有点沙哑。 青铜镜的消息泄露出去，特管局的人肯定很快注意到。我希望秦自杀了龙身。 又有一个人说话，听这个人的声音，冬至微微一震，他认出来了，这是藤川葵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